二溜长鸭毛。从前有个人名叫二溜，他家隔壁住着一位好好爷爷。好好爷爷家里养着一只鸭子，一天下一个蛋，好好爷爷可喜欢了。有一天，他到镇上去卖蛋，临走时对二溜说：二溜呀，我去卖蛋，请你给我看着家，别叫野猫子来把鸭子叼了去。 好好爷爷，你放心去吧，有我二溜帮你看着，没事儿。 好好爷爷走了以后，鸭子生了个蛋。二溜见了，动起了坏脑筋。他想，好好爷爷只叫我看鸭子，没叫我看蛋呀。这个鸭蛋，我就把它煮煮吃了吧。这样，鸭蛋就进了二溜的肚子。好好爷爷回到家，到鸭窝里一看，咦，怎么今天鸭子没下蛋呢？他就去问二溜， 二溜呀，今天鸭子下的蛋呢？ 二溜说，哎呀，我光记得你叫我看着鸭子，别叫野猫子叼了去，忘了看鸭蛋呢。刚才来过一只狗，是让狗给吃了吧？ 好好爷爷想了一想，埋怨起自己来， 是呀，我只叫他看鸭子，蛋丢了能怪他吗？算了算了，一个蛋没什么了不起的。 可是鸭子听到二溜说谎，忍不住嘎嘎嘎地笑了。他心里在说， 二溜二溜不要脸，偷偷吃了我的蛋。 二溜见鸭子笑，恨死了。又一天，好好爷爷对二溜说， 二溜，爷爷要出门了，这回你可得帮我好好看着家，再别让狗把鸭蛋吃了。 二溜拍拍胸脯说，好好爷爷，您放心去吧，鸭蛋我看着，保管没事儿。 谁知道好好爷爷刚走，二溜又动起坏脑筋来，他把鸭子狠狠地骂了一顿， 你这该死的鸭子，上回笑话我，今天我要吃了你的肉。 说着就把鸭子杀掉煮煮吃了。好好爷爷回来了，一看鸭窝，糟了，鸭蛋没见着，连鸭子也没了。他在屋前屋后找了好半天，哪有鸭子的影子呀？马上去问二溜， 二溜呀，怎么蛋没有生，鸭也没有了？ 二溜说， 你叫我看鸭蛋呢，我光想着鸭蛋，没注意鸭子，那多半给野猫子叼走了，还能下蛋吗？ 好好爷爷想， 这次是没叫他看鸭呀。 我咋就这么糊涂啊，鸭子给野猫子叼走了，哪还有蛋呢？ 算了算了，改明儿再去买只鸭子来吧。 二溜偷了蛋，又吃了鸭子，还要撒谎。这天晚上，二溜躺在床上，正在想，这鸭的味道真不错。忽然，他觉得身上痒痒的，不一会儿，全身长了鸭毛了， 一碰就疼得直喊妈。 他喊着喊着，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二溜做了一个梦，看见了一个白胡子老公公走来对他说， 二溜呀，你全身长了鸭毛，还像个人吗？ 二溜说，那我怎么办呢？ 白胡子老公公说， 你想脱掉这身鸭毛也不难，只要让好好爷爷骂一顿就行了。 第二天，二溜只好去找好好爷爷，不过他还是没说老实话。他说， 好好爷爷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的鸭子是西村的二赖子偷去的，你快骂他一顿吧，你一骂他准得肚子疼。 好好爷爷一听说， 鸭子都吃掉了，我骂他干什么？ 二溜子说，二赖子偷了你的鸭子，就该骂他，你骂呀，快点骂呀。 浩浩爷爷摇摇头说，算了算了。 二溜心里一急，身上疼得更厉害了，疼得站也站不住，扑通一声跪下来，趴在浩浩爷爷跟前，这才说了老实话。浩浩爷爷，是我不好，你的鸭蛋鸭子都是我偷了吃的，你快骂我一顿吧。 浩浩爷爷听了想了一想说，你偷吃人家的东西可不好啊，不过你认了错改过来这就好了，我还骂你干什么？ 二溜说，不不，你还是骂我一顿吧。 浩浩爷爷说，不骂不骂，我从来不骂人。二溜只好告诉浩浩爷爷，他偷吃的鸭子全身长了鸭毛，一碰就疼。 梦里的白胡子公公说的，只要浩浩爷爷骂一顿，鸭毛才会脱掉。 浩浩爷爷听他这么一说，只好骂了他几句。说也奇怪，他这一骂，二溜身上的鸭毛就全脱掉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